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定陵是明代第十三位皇帝万历以及两位皇后的合葬墓。万历皇帝年仅十岁就已经登基，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定陵早在万历帝生前即开始营建，历时6年才告完工，耗银800万两。陵墓建成时万历只有28岁，直到1620年陵墓才正式启用，他整整闲置了长达30年之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当中，我来继续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皇陵的挖掘过程。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上期节目里我们聊到了，考古队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挖到了定陵的金刚墙。于是他们接来了专业人员，在石隧道和金刚墙上方搭了一个大棚，一是起到保护作用，而主要还是为了接下来打开墓穴做准备。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天夜里伴随着一场大雨，金刚墙顶部的宝顶上大片土方出现塌陷。而正是这次塌方事故，令考古人员想起了历代挖墓所发生的种种不测事件，以及埃及金字塔那神秘的死亡门。古埃及人把他们的皇帝称为法老，法老为了自己的陵墓不被盗墓者进入，精心设计了一系列的陷阱和机关。著名的吉萨大金字塔，为了使墓室通道的入口不被人发现，把入口放在北面大约13.5米高的地方，站在外面是很难发现的，如若把那里的石头一推，就能咕噜咕噜转一圈，即使某个有运气的盗墓者找到这个入口，也难以进入法老的墓室。从入口往地下走去，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实则是条迷境。走廊顶部有一块石头，也能咕噜噜转一圈。如果盗墓者闯过这条迷境，那么他将碰到更难的第三关，这就是墓室前面的一条落石大走廊。法老的葬礼一完，就把4块巨石扔了进去，把整个走廊堵得严严实实，连一条缝都不露。而最后的一道关卡，就是用传统的咒语来恐吓盗墓者。咒语在古代埃及是神明显灵的一种方式，传说其方法是把被咒者的名字刻在一个土罐上，然后把罐打碎，表示被咒者将遭到灭顶之灾。 在埃及金字塔附近发现了一座陵墓中，墓室前厅有一块匾额，上面刻着这样的咒语：死者之灵将会把盗墓者的颈部像一只鹅一般的扭断。陵墓打开后，人们发现墓中躺着两具尸体，一具是法老的木乃伊，另外一具是盗墓者。据考古学家分析，这是盗墓者伸手去拿木乃伊身上的珠宝时，顶上的一块石头突然掉了下来，把它砸死在了墓室中。再有就是我们前面节目讲过的，在图坦卡蒙法老陵墓的挖掘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所谓咒语，以及一些人们传说的法老显灵事件。科学家认为，图坦卡蒙法老墓中放入了一种难以测知的毒菌，或一种带有辐射线的稀有元素。这种毒菌或元素侵入人的身体后，重者可以当场昏迷死亡，轻者半年之后根据自身的抵抗能力而逐渐出现各种病症，直至最后死亡。而有关定陵地下悬宫的传闻，也像西方对法老陵墓一样，笼罩在极为恐怖和神秘的气氛中。早在到达金刚墙之前，各种传言就在当地老百姓和发掘民工中洪水般泛滥开来。有人预言，在金刚墙后面就有暗道和机关，只要挪动一块砖石，就会有毒箭射出，无论身体哪个部位中箭，都将必死无疑。金刚墙出现后，有人对着封口仔细观察了一番，见没有可疑迹象，便又开始推测，金刚墙后面虽然没有暗道机关，但地宫当中可能布下了暗箭和飞刀，只要一打开地宫大门，就会万箭齐发，飞刀同落，取人性命。总之是各种传说，神乎其神，令人听之不寒而栗。仅凭传说似乎不足为信，就在金刚墙发现了十天之后，一个身着破衣、头戴伟笠的老头悄悄出现在工地一角，见有民工就过来打招呼，极为神秘地说道：我家藏有祖传灵谱，上面清楚地写着，这定陵地宫里有一条小河，上面飘着一只船，要想见到万历帝的棺椁，必须踏舟而过，过河后有一条万丈深沟，沟底铺满铁刺，上面铺一道翻板，要想渡船过河，踏板越沟，必须是生辰八字相符者才能成功，不然必将丧命。民工见着老头颇有点仙风道骨的气派，便一个个让他掐算生辰八字，老头也不客气，有求必应，看完之后每人收钱两角，一圈下来捞了几块钱。当赵其昌、白万玉等人闻讯而来时，老头早已经溜走了。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定陵，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那么这次挖掘的过程是怎样的？其中又发生了哪些神秘事件？迷幻时空正在为您全程揭秘定陵挖掘背后的故事。 民间的传闻、神秘的老者构成了一个个谜团，在人们心中滚动、蔓延、升腾，恐怖神秘的传闻终于传进了高层耳中，并由此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长陵发掘委员会的郭沫若、吴晗、邓拓、郑振铎先后来到发掘现场并做了指示，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做好妥善准备，以保证人身与文物的绝对安全。学医出身的郭老还有具体说法，古墓有尸毒，你们必须注意。原本只将传闻当作笑料的发掘人员，面对文化大师们的指示，心中再不能保持平静了。既然传闻已在人们心中引起如此大的波澜，就不能不认真地分析对待。金字塔内的咒语与古埃及人对神明的崇拜与信仰有关，但在墓室中所发生的种种奇闻也不全是假的，只是科学未对此做出满意的解释。 据日本考察队对埃及胡夫金字塔的电磁探测，证实金字塔至少有一条未打开的秘密通道，通道外侧还埋有一条完整的船。这条通道是为谁设计的？船又用来干什么？会不会就是人们传说当中的暗道机关？这一切仍为没有解开的千古之谜。赵其昌曾带着这些疑问同夏奈仔细商量，并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从西方的金字塔以及其他已开掘的大墓情况来看，有的确实埋有盗墓者的尸体，但这些盗墓者的死因是由于在墓中内在力量的冲击，还是外力所加害尚没有弄清。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一些墓葬群中也不少见，有的墓一打开，里边就有三四具盗墓者的遗体，但从多数尸体的形状、神态和墓葬的环境可以确定，大都是外来力量侵袭所致。盗墓者摸到棺椁后，从一头爬到尸体之上，然后把早已准备好的绳子分别套在自己和死尸的脖子上，挺一挺身子，被套住脖子的尸体也就抬起身子，这样盗墓者就可随意地搜索棺椁中的宝物，甚至脱掉死尸的衣服。宝物被从开启的盗洞当中递出后，不等下边的人爬出来，外边的盗墓者就用石头或土块把洞口堵死，以便将宝物独占，而里边的盗墓者只有被活活的憋死。所以无论是西方或是中国，盗墓者大多是父子或兄弟组成的帮伙，很少由朋友组成。中国的皇陵是首次科学挖掘，到底里边是什么形状，有没有暗器机关，需要慎重对待，尤其应该注意到里边的气体。为了防止尸体腐烂变质，可能要放些保护性的药剂，这些药剂和地宫中的腐烂气体相混合，很可能会变成伤害人体的毒剂。为防止意外发生，应再研究史料，做好开工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不打无把握之仗。于是赵其昌一边紧张地做着打开地宫的准备工作，一边和刘经义研究史料，一边取得绝对的把握。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皇帝铸鼎、以吉崩葬乔山等传说外，关于帝王陵墓真正可靠的最早记载，当时陕西省骊山的秦始皇陵。秦始皇13岁即秦王位，不久就在骊山开始营建他的陵墓。统一天下后，又从全国征来70多万人参加修筑，直到他50岁死时还未竣工。秦二世又修了两年，前后共费时将近40年才完成这一浩大工程。史记当中对秦始皇陵地下宫殿及陈设也有记述，地宫极其深邃而坚固，它不但砌筑文石堵绝了地下泉流，而且还涂有丹漆，起到防潮作用。墓中建有宫殿及百官位次，放满珍玉珠宝，燃烧着用人鱼膏制的蜡烛，永久不灭。地宫中设有防备盗墓能自动发射的弩机暗箭，并在棺椁四周注满水银，如同江河湖海围绕，机械转动，川流不息。上面象形日月天体，下面象形山川地理。司马迁还告诉后人，二世葬始皇，令宫内宫女凡无子女者俱殉葬，凡参修墓室之工匠俱另坑活埋之。秦始皇入葬2000多年后，发掘人员在陕西陵墓西南约1400米的瑶池头和赵背后村发现了刑徒墓葬。这个占地1020平方米的一葬坟场里，杂乱的骨殖竟然铺了一米多厚，这或许正是史记当中所记载的那些修陵工匠们的归宿。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迷幻时空带您进入未知的神秘世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涛。 据《汉书》记载，建元二年，也就是继位的第二年，汉武帝开始为自己营建寿宫，一直修了53年才竣工。等到武帝死，陵上栽的树木已长得可以合抱，陵墓高12丈，深13丈，墓室高1丈7尺，四门埋设暗箭、伏弩等机关，以防被盗。在开始营建的同时，迁各地富豪27万人到陵区居住。司马迁就是这时由夏阳搬到这里的。西汉末年，赤眉军占领长安时，曾破茂陵取物犹不尽。其实在这之前，陵墓早已被当地匪兵盗掘过了。为了节省人力物力，同时也防被盗，唐代帝王陵一开始就采用了以山为陵的形式，利用山的秋风作为陵墓的坟头。安葬李世民的昭陵就选择了长安西北海拔1188米的九峻山为坟，凿山建造而成。史料记载，这一葬法是由李世民的结发之妻长孙皇后提出，她先李世民而死，临终前对李世民说，为了节省尚需薄葬，请因山而葬，勿需起坟。实际上这是李世民自己的主张，不过借皇后之口提出而已。在他为长孙皇后所撰碑文上曾说，亡者以天下为家，何必误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峻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刑具而已，庶几奸盗悉心，存莫无累。我们今天看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和高宗武后合葬的乾陵这两处以山为坟的陵寝，其气势之雄伟，连秦始皇陵的硕大封土也难以与之匹敌。至于防止盗掘，昭陵未能逃脱。唐王后军阀温韬率兵挖掘，曾运出金银珠宝无以数计，看来李世民并非真的薄葬。唯独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至今没有被盗掘，大概与山石坚固、巨石千水封门有很大关系。唐朝以后的朱家皇陵大都有暗箭、弓弩和毒气之说，但多数还是遭到后人的洗劫。至于盗掘当中这些暗箭、弓弩和毒气到底是否发挥作用、发挥了多大作用，官方史料并无记载，只有一些野史叙说了盗墓者的详细盗掘经过和暗器的厉害，但这些实不足为凭。即使近代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的乾隆慈禧陵墓的详细经过也是众说不一，何况假设陵墓地宫中国有暗器，也早被孙殿英的炸药包轰毁，起不到任何作用。但是有一点不容忽视，当初万历皇帝修建定陵时，不会不知道历代帝王陵墓大多数被盗的事实，陵墓的具体负责人也一定读过《史记》和《汉书》之类的文献史料，对朱陵中所设的暗道机关自然明白。既如此，他们就不可能不在地宫中做些防盗的器械设备。而中国历史走到明朝，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已经升到了曙光，这一点从明朝初期郑和下西洋所率的庞大船队可以得到证实。这时要在地宫中设置防盗器具，秦汉的弓弩利箭被更加科学的先进武器所替代，大概是理所当然的了。那么定陵的地下宫殿到底有什么样的先进暗器，这个谜团久久困扰着每一个发掘队员的心。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定陵，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那么，这次挖掘的过程是怎样的？其中又发生了哪些神秘事件？迷幻时空正在为您全程揭秘定陵挖掘背后的故事。 8月的夏夜，闷热难熬。沉寂的定陵园内，由于各种传说和金刚墙劝门的出现，蒙上了一层恐怖、神秘的色彩。 晚风掠过，夜幕中的松柏发出嗡嗡的声响，听起来如此遥远和古老，似乎从地宫深处传出的古乐一般，阴森可怖，神秘莫测。灯下，发掘人员仍在分析地宫的情况。随着讨论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那一层层神秘的面纱被渐渐揭开。明朝的建立结束了元朝蒙古贵族的统治，帝王的藏制也由元代旗木五种，以马见柔，使之如平地，以千计守之，来岁草计生，则仪仗散去，迷望平野，人莫知也，重新恢复为山陵墓葬形式。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和他的子孙都希望后代永远成为帝国之主。从远古流传的风水学说再次在本朝兴盛起来。明十三陵的修建，其风水依据主要来自东晋文人郭璞的《藏书》。所谓风者，取其山势之藏纳，土色之坚厚；所谓水者，取其地势之高燥，流水之远离。因此玄宫内储满积水，使棺椁有浸泡之危，这绝非皇帝及群臣的本意。相反，从秦始皇直到清末的入葬习惯，都竭力避免有水进入墓室。从已发掘的古代墓葬来看，几乎所有的墓室都设置了宫床，即用石头做一高台，把棺椁平放于台上，以免被水浸泡。如果墓室中真有积水，那也是因为设计或施工不周，日久天长，四周土层裂变，水源渗透所致。明孝宗的泰陵就曾发生过类似情况。史料记载，泰陵修完后，突然发现地宫的金井内向外渗水，督工太监和工部群臣惊慌失措，只好瞒着皇上不报，想蒙混过关。不料这件事情被人密报给了皇帝，皇帝惊恐中急命礼部和内阁派人前往查看。这些大臣赶到地宫，却见宫内并无积水渗出，原来一个工匠献计，用小木塞偷偷堵住了裂缝，再用三灰土夯实，使水源在短期内无法再渗入宫内。由此可见，传说地宫内有河，并有小船游动，纯属无稽之谈。从秦汉至清末，历代帝王无不把保护和看守祖宗山陵作为皇家特别重大的事情来办。这是由于中国的巫文化使他们相信祖宗灵魂永不灭绝，而墓葬的起源正是灵魂观念产生之后。帝王陵墓由于规模宏大，殉葬物品繁多珍贵，必须设置护灵机构，才能防止被盗掘和破坏，确保陵墓安全。秦始皇陵已有护灵机构。西汉初年，惠帝把功臣贵戚和各地富豪人家迁到汉高祖刘邦的长陵，并在陵北面设置了长陵县。后来几代相传都依次按陵来设置县邑，因而在长安附近形成了一个繁华的新兴城市。当时以高祖的长陵县、惠帝的安陵县、景帝的阳陵县、昭帝的平陵县和武帝的茂陵县最为著名，因而又把这五个陵墓所在的咸阳称为武陵源。这些灵异当中的富豪人家和他们的子弟斗鸡走马，为非作歹，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唐代诗人杜甫曾以同学少年多不见，武陵裘马自轻肥的诗句形容武陵特区的景象。河北遵化的清东陵除了分设陵间以外，还专门修了一座新城作为护陵之用。而明朝十三陵在明成祖朱棣选陵之初，除了具有藏书所指的四饰，即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有朱雀，后有玄武，秀丽朝衣而有情，势如万马自天而下外，同时还具有军事上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十三陵不仅设有大量护陵人员，还驻有大批军队，和居庸关城犄角之势，以对付北方异族的侵袭。这一点从陵园宝城以及外罗城坚固高大的城墙和墙上的垛口可以得以证实。鉴于众多的护陵人员和庞大的军队驻守陵园，明代的帝王将相群臣幕僚是断然不会想到还会有人能开掘陵墓盗宝取尸的。 既如此，就无需在地下玄宫当中设置什么毒箭飞刀啊之类的暗器了。即使真的有什么暗器，历经300余年，它的机关早该变质失灵了，何况找到引路的小石碑，这些暗道机关也就不难被发现。迷信一旦遇到科学的挑战，势必束手投诚，为科学所迫。种种传闻逐渐得到排除，但有一点不容忽视，由于帝后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死后为了防止尸体腐烂，可能要在棺内撒些防腐剂之类的化学药品，这些药品也许有剧毒成分，而尸骨的腐烂也会产生有毒气体，如果发掘人员一经接触或吸入肺内，对生命将造成巨大危害，因此发掘前必须做好防毒准备。那么这次打开地宫大门会顺利吗？地宫当中真的会有暗器机关吗？欢迎收听下一期迷幻时空，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丁力，制作小亮，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幻时空，揭秘未解谜团，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随时进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只有一支未来牌香烟，你不想尝尝吗？明天一早 引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7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2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9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